发生起火，苦笑再见了。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外面的人是谁？ 我爱你，亲爱的，你愿意吗？ 我一定要替家父报仇。 你知道打开这个盒子会发生什么吗？时针走动，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留声。 我叫钱伟东，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勤局下的分支。我与美女同事谷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在向我传达一个要我在现实中去完成的重要任务，而真相牵扯到一个人类大灾难和地球文明密码的大迷局。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倾情力作《克勤局诡案录》，敬请收听。演播何浩然。 上集说到，我与杨飞的关系慢慢地走得很近，甚至我因为他的父母和我是同一体系的人员，所以把我在学校的一些情况也告诉了他。这一次谈话非常的开心。第二天的下午，正在彤彤床前看杨飞借给我的烹饪快速入门，我接到了谷姐的电话。 喂，还在当保姆啊？ 哈，兼学习烹饪。 那你现在有时间聊聊吗？ 怎么这么闲啊？你任务完成了？ 没有，刚好有空，想听听你被点将的事。 哦，说来话长，等一下，我换个地方。我把舒姐留下的袖珍录音机放在了彤彤的床头，按下了录音键，来到客厅。坐在客厅的双人木椅上，望着对面墙上那幅有着三个太阳的油画，我给谷姐讲起我被舒姐点将的事儿，我把事情的前因后果，以及现在我与杨飞的关系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对谷姐，我是没有任何保留的，当然 C 部的任务除外，她对我也是如此。人这一辈子，我想应该至少有一个可以这样毫无隐瞒的朋友。谷姐听完，没有发表任何评论，只说要忙了，马上就把电话挂掉了。半小时之后，他又突然打过来，说是有很紧急的事情要与我商量，电话里边不方便说，晚上七点去我家。我问是否可以先透露一点，他说不可以。我又说既然很紧急，那他可以现在就来舒女士家，或者我回去，彤彤叫杨飞帮忙看着。他说这也没必要，听他的就好。他这么坚持，肯定有他的理由，我也就没再多问。由于晚上有约，我在舒姐家吃过晚饭之后就赶紧回家。七点刚过，谷姐准时来到我的住所，她示意我先把手机关机，并且取出电池。我一声不吭地照着她的指示做。手机关机未取出电池时，仍然可以被监听。他如此小心，肯定有很秘密和重要的话要跟我说。他一脸严肃地开口了。今天下午和你通话之后，我马上向上面请示，要求你和我一同负责我正接手的这项任务，并且说明了原因。上面听了我的解释之后答应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我颇感意外，当然也很兴奋，因为又将成为谷姐的搭档。我赶紧催促她， 哎， 那你快说，到底什么任务啊？上面是谁呀？ 三年前 OSM 总部下属的一个很重要的实验室被恐怖分子突袭并占领的事儿，你听说过吗？ OSM 好像没有听说。 其实这件事儿只有很少人知道，我也是接到上面的任务之后才得知。六年前，军方为了研制一种特殊的隐形材料，成立了代号为 OSM 的机构。这个机构从全国招募40余名材料学方面的专家参与研究。这之前，军方已经把塔克拉玛干沙漠上一个叫沙漠孤洲的小型军事基地改成了实验室。沙漠孤洲是一栋3层小楼房，实验室在地下，专家们就在那儿进行与世隔绝的绝密研究。研究小组由喀城某大学一位名叫胡凯的材料学专家担任小组长。就在实验快要成功的关键时刻，也就是实验正式启动近3年后，一伙恐怖分子突袭了沙漠孤洲，并扣留了全部人质，威胁人质继续研究。由于有那么多人质在恐怖分子手里，他们又极其狡猾，在整栋楼里遍布了炸药，救援队伍一筹莫展，只能在沙漠孤洲外形成一个警戒圈，常年把守，并按照恐怖分子的要求定期给恐怖分子提供生活物资。当时在恐怖分子冲入实验室的时候，研究小组的负责人胡凯突然离奇消失。第二天，恐怖分子把胡凯的儿子儿媳也绑架到了孤洲，以此威胁胡凯出现。第三天，胡凯和孙女逃离喀城，在途中所坐大巴车与一辆油罐车相撞起火，全车人都被烧死。恐怖分子知道后，这才放过胡凯儿子儿媳的性命。现在上面怀疑着整个沙漠孤洲事件很可能是由自己内部的某个人一手操纵策划。现估计沙漠孤洲里的实验快要接近尾声了，如果让他们得逞，后果将无法想象。我2周前接到的 C 部任务就是与这起事件有关，下面说的可能会使你觉得有些难以置信。古姐说着停了一下，然后看着我。综合各类情报分析，上面怀疑胡凯与他的孙女并没有死，3年前的那起车祸是一个假象，有人做了替死鬼。就是说全车人是被故意谋害致死的，这对爷孙已经被人藏起来了。是的，胡凯为什么会从实验室逃脱，是谁帮助他们做的这一劫，这个人是否就是事件的幕后策划者，现在都还不能确定。所以现在要挽救局势，只能从胡凯身上入手，只要找到胡凯和他的孙女，一切疑问就可迎刃而解。这就是上面给我的任务。上面怀疑胡凯与他孙女现在就潜藏在上海。 在上海？ 在这世博会期间，这个任务确实蛮艰巨的呀。与我现在协助舒女士寻找她不见了3年的丈夫的难度旗鼓相当，何况这一切仅仅建立在怀疑的基础上，现在上海城里是否真的存在这两个人都还不确定呢。要在这样一个有着20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里寻找两个都不确定是否真正存在的人，真的不比大海捞针容易啊。 人我已经找到了，80%的把握。 找到了？真的假的？我有点不敢相信古姐说的，古姐没有半点开玩笑的意思。 真的？ 那我就不懂了，已经找到了还拉我进来干什么呀？ 我想要你帮我确认， 同时上面又给了新任务，未免打草惊蛇，上面不便直接插手，要我们顺藤摸瓜找出真正的幕后策划者。 听古姐这么说，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这可真是一项足以载入我们公司史册的任务了。多谢古姐推荐，也让我有幸成为史册留名者。 哎，古姐，那胡凯与他的孙女儿现在在哪儿呢？ 蓝天小区106号楼。 502室。杨飞， 我不知道要配有何种表情来表达此时的惊讶。 是的， 为了给我一点时间去接受，古姐停了一会儿，稍后放缓了语速，慢慢地说道， 杨飞和他爷爷的基本资料你都清楚，他们搬来上海的时间正好是沙漠孤舟被劫后第九天，我去他们在民政局备案的资料上所留的籍贯所在地查过，并无此两人。杨飞开那家小店也不像真正的开店者，他爷爷又几乎足不出户，综合这些我有八成把握，他们俩很有可能就是胡凯和胡依依。 我的脑子有些乱，起身倒了一杯冰镇的矿泉水。 那你是怎么找到他们的？ 因为你， 但这都纯属偶然。 因为我？ 是啊， 当时我正一筹莫展，你突然要给我出个主意，如何让那个林老板以后不再骚扰杨飞，之后还把起草好的向林老板交差的调查报告塞给我，叫我给你把关。 看完后我吃了一惊，杨飞和他爷爷不同于常人的生活行为让我感觉他们也许有什么别的秘密，于是我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比对，发现他们可能就是我正在找的人。 而且从你的回话中看得出来，杨飞的父母并非真的死于空难，这里面肯定有内幕。但我知道你既然不愿说，肯定有你的原因，于是我准备着手调查他们。第二天早上我又无意间得知你昨天刚接到一个 C 部任务，回办公室后我问你，你又告诉我那是一个很简单的几句话就已经完成的任务。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按照惯例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接手两个任务，尤其一个是 C 部的一个是 P 部的，除非这两个任务之间有联系。于是我推断你昨天要我给你出主意让林老板以后不再骚扰杨飞，并非因为你良心发现，而是有人叫你这么做的，这也就是你接手的那个 C 部任务，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杨飞身份的特殊，同时也说明你跟踪调查杨飞的事情已经被上面那个给你下 C 部任务的人发现，也就是说杨飞身边有人正在实时保护他。于是我赶紧撤销了近距离调查杨飞的计划。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的倾情力作《特勤局诡案录》，欢迎您继续收听。 如果不是你要我给你出主意，给我看了关于杨飞的那张调查报告，我就不会找到的。如果我没有听说你接手了一项 C 部任务，而你又间接透露了这项任务的大致内容，我肯定也与你一样去近距离跟踪他，然后被他身边的人发现。如果他们再查到我接手的是 C 部的任务，肯定会马上安排他们爷俩从此消失得干干净净，以后再也不会被找到。 古姐一边满是感激地看着我，一边继续说着， 一道，你真的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没有你我可能还在大海捞针，就算后来碰运气找到了也肯定早已打草惊蛇。今天上午你又告诉我你现在正执行的任务以及和杨飞的关系，我当时真的想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如果真有贵人这一说的话，你毫无疑问是我的贵人。知道这些后，我马上向上面请求让你协助我，上面同意了。 我的脑子里已经越来越乱了，不知道谁真谁假。姑姐知道我在整理思路，也不再说话。犹豫再三之后，我把上次接手的那个 C 部任务的实情全讲了出来。 上次要你给我出主意打消林老板对杨飞的念头，确实因为我接手的那项 C 部的任务。我的上面也告诉我 杨飞与他爷爷现在确实是假身份。实情是，杨飞的父母是我们隐蔽战线的同志，3年前在执行一次绝密任务时牺牲。上面为了照顾杨飞，就按他的意愿，把他与爷爷安排在这儿。杨飞伤心至极，也就暂时休学。未免闲出了毛病，上面还为他开了一家不用费神费力的小古董店。后来，杨飞慢慢习惯这样的生活，也就一直没有返回学校。为了不让为国家牺牲了的同志的后代受到委屈，同时也为了防止别国的特务骚扰，上面一直派人暗中保护他们。这些说法也完全可以解释他们现在的表现呢。古姐听后很专注地看着我，我知道其实她并不是在看我，而是在分析我刚才所说的。 要是知道给你下任务的那个人是谁就好了。 古姐自言自语，但接受命令者不得查询发布命令者的任何资料，这是 C 部的规定，而且我们即使想主动去查也无法办到，都是单线联系，无从入手。 哎，给我笔和纸，太乱。 我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白纸和一支黑色水笔，古姐一边在纸上写着一边说道： 上次给你下命令的人就简称 A， 给我下命令的人简称 B， 整个沙漠孤舟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就简称幕后。现在有两种可能，第一， A 告诉你的是事实，也就是说我的推测错误，杨飞和他爷爷根本不是我要找的人，这样 A 是幕后的可能性就很小，甚至也许 A 根本就不知道沙漠孤舟事件。第二种可能， A 告诉你的不是事实，也就是说杨飞和他爷爷并不是烈士的后代，而是3年前逃走的那对爷孙。在这种情况下又有两种可能，第一， A 是幕后，为了阻止你深入调查杨飞，于是编造了那个英雄后代的故事。 哎，姑姐，你等等， 如果 A 就是幕后，那他为什么不直接把胡凯扣在沙漠孤舟的实验室里，还要帮助他逃跑呢？ 胡凯当时为什么会逃出来，而且唯独逃出来他一个，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有可能 A 在指挥他的人突袭沙漠孤舟的时候故意放胡凯出来，然后帮助他消失，而且胡凯多半还不知道 A 的真实身份。至于 A 为什么要放他出来还帮助他消失，这个我暂时也想不出来，当然这也只是我的猜测。第二种可能， A 不是幕后，给我下任务的 B 才是幕后。当时在 B 幕后指挥突袭沙漠孤舟的时候，胡凯幸运地从孤舟逃脱，然后找到 A， 为了确保胡凯的安全， A 把胡凯和胡依依秘密送来上海，同时造成胡凯已死的假象，以打消 B 对胡凯的念头。不久前 A 在得知你在以私家侦探的身份调查胡依依的时候，就编造了那个英雄后代的故事，以免你深入调查查出他们的真实身份。而现在 B 又不知从哪里得到胡凯爷孙可能还活着并藏在上海的情报，于是利用我们公司 C 部这条渠道叫我来打探他们的下落。听到这儿我感到有些恐怖， 这不太可能吧，如果 A 是我们自己的人，不可能为了保全胡凯一家去故意制造车祸害死那么多无辜的人吧。 这个还不清楚，从警方的调查报告来看，这只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或许他只是利用了这起车祸，不过这也只是我的猜测。总之现在只清楚一点， A 和胡凯有联系， B 不知道胡凯在哪，但 A 和 B 谁是真正的幕后， A 为什么要把胡凯藏在上海都不清楚，或者 A 和 B 都不是幕后，真正的幕后在哪谁也不知道。 哎呦，麻烦了，头都大了。 哎，那你告诉 B 快要找到胡凯了吗？ 没有， 你了解我的，在事情水落石出之前，我一般不轻易下结论。向上面请示要你参与这项任务，我也只是说你很有找人的天赋。幸好如此。不过这整个世界还有一种可能。古姐睁大了眼睛听着。 A 和 B 是同一个人，整个沙漠孤舟事件是他编出来的故事，以此来检验我们的工作是否真正合乎 C 部任务，不向任何人包括内部人泄露的规定。听我说完，古姐没好气儿地看着我。哼，这也确实一种可能，除了你能想出来这种检验工作的方式，恐怕普天之下没人比你更不怕麻烦的了。现在你正好接手舒女士的这个任务，可以和杨飞近距离接触。从上次你跟踪杨飞被 A 发现来看， A 肯定也知道你现在的这个任务，杨飞肯定向他汇报过。既然 A 这次没有阻拦，说明他知道你这次的任务与胡凯他们没有关系，不会对他们产生威胁。你说你现在与杨飞关系不错，具体到什么程度了？他偶尔去舒女士家坐坐，跟我聊会儿天，指点我怎么烧烧菜，就这样。昨天晚上带杨飞去了一趟望归山，这个事儿我没有告诉顾姐，想来这事儿对这个案子也没有什么意义，就罢了。那你去过他们家吗？还没有。见过他爷爷？也没有，说是回老家去了。什么时候走的？怎么走的？对呀，明天我问他。这样，你知道后马上通知我，如果是坐飞机就好查了，至少可以知道他去了哪儿。一刀，现在就看你的了。我们能否完成这个任务，不仅关系到那40多名科学家的生命安全和国家军事机密的安全，甚至可能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稳定，当然还直接关系到杨飞的安危。如果杨飞果真就是胡依依的话。第二天的早上，我如约来到了舒姐家。9点半，杨飞就和昨天一样神态自若地来到舒姐家，就像一个普通人来邻居家串门一样。可在我心里，他已经有了质的变化。当然他不是变成了什么坏人，相反，在这个案子中他是一个受害者。杨飞见我的面便问我，你昨晚怎么一直关机呀？我这手机出了点问题。你找我了？什么事儿啊？我昨天晚上看了一个情感类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说的一句话让我想到前天晚上你用小王子回答我的那个问题有些牵强，怎么能把忠贞不渝的爱的消失全归因于客观世界的变化呢？我觉得人的主观因素才是主要的。说实话，我现在哪还有心思和他讨论这些呀？但是有些圈子我不能不让。眼下的任务是向杨飞求证他的爷爷到底去哪儿了。如果他真的是胡依依，他的爷爷真的是胡凯的话，那么整个案子就变得复杂起来了。我该如何让杨飞说出他爷爷到底去了哪儿呢？请您继续收听《特情局诡案录》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我叫秦伟刀，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情局下的分支。我与美女同事古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在向我传达一个要我在现实中去完成的重要任务，而真相牵扯到一个人类大灾难和地球文明密码的大危局。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倾情力作《